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土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男客人年纪轻轻，却自称阅女无数，还说自己是一个情场复仇者。这个小伙子到底有着怎样的感情经历呢？老板，酒单。 好嘞，请稍等啊。 你家的酒单可真够厚的呀。 这就像一些啤酒酒吧会把各式各样的啤酒瓶排在店铺的窗口上一样吧。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啊，酒单的厚度和那些摆在橱窗里的啤酒一样，体现的其实是店老板的阅历。 好大的口气，怪不得这里叫故事酒吧。看来老板你也一定有故事。有点意思。哎，不过你这酒单厚的都快赶上我的摄影集了，万一有选择困难的人，你让他怎么选？ 你是个摄影师？ 不是，那种成天端着机子顶着大太阳满处跑的事儿，我可没兴趣。我是个让他们拍的人。 哦，你是模特？ 猜得挺接近的了，不过也不完全是，我是玩 cosplay 的。 哎，这个我知道，就是把自己打扮成动漫游戏里的角色是吧？你们还有个专门的称呼叫 coser 对吧？ 嗯，差不多吧。我也不是职业 coser， 顶多算是一个爱好者。不过在扮演角色的帅气程度上，我还真不比那些专业的差。 这么自信？ 不信？来，给你看几张照片。 拍得不错呀。 还有这些，这张呢是上个月拍的， 虽然我不是很懂，但确实挺帅的。这些动漫角色你都很喜欢吗？ 有的我根本就不知道是谁 啊。 别的 coser 可能会去为了出自己一个喜欢的角色不停地钻研，但我还真的没去怎么钻研过。反正吧，最近女孩们喜欢什么样的男性角色，我就出什么角色就对了。 他们喜欢什么你就出什么？你这是？ 这叫投其所好。哎，都是男人，你应该能理解的呀。如果你不投客人的喜好去做一些事情，怎么揽客啊？ 哎， 我玩 cos 也是一样，不出热门的角色，怎么去吸引那些白痴小姑娘啊？ 白痴小姑娘，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我还真没有瞧不起女孩的意思啊，只不过这世界上有这么一个道理，那就是铁打的自己，流水的姑娘。人有的时候就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对别人要狠心一点，特别是感情这方面，对待姑娘不能太认真。 这话要是让喜欢你的女孩听到了，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想啊？ 你觉得我是个渣男吧？无所谓了，反正很多人都那么说。哎，其实你还真别说我，我变成今天这样子，都是拜那些姑娘所赐。 他们又怎么伤害你了？而且，还是那些姑娘，你到底受了多少刺激啊？ 我交往过的女朋友其实挺多的，不过要说伤我最深的应该是第三任吧。 第三任？ 是啊，我的前三任都是上学的时候认识的，那时候的我其实可能比现在还难伺候吧。我家条件还行，从小到大基本上是要什么有什么，所以嘛，我过去的脾气可比现在大多了，而且呢我还挺妈宝的。不过谈过几次恋爱之后，我也在慢慢收敛。学生时代的感情其实还挺单纯美好的，不过大家都还不算成熟，还得容忍对方的脾气，能坚持的久一点也算是奇迹了。不是有句话吗？毕业季就是分手季。我的第三任女朋友就是在我大学毕业那年看透了这一点才分手的。 听上去分得挺平和的呀，怎么就伤到你了？ 因为分的直接原因是我被戴了绿帽子，自己还一直被蒙在鼓里，被那个女孩涮了一溜够 啊。 她是我学姐，比我大一年，我们总共交往了也就半年吧。刚开始谈的时候还是我先表白的，那个时候学校里的学生社团组织活动，我们一起去参加联谊会，她呢就坐我旁边。她性格特别的开朗，特别的活泼，人呢也长得漂亮，身材也好，确实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类型。于是我就要了他的联系方式，时不时的就去跟他聊上两句，然后呢我就随随便便的表了个白，之后就在一起了。 随随便便表了个白？ 就是有一天晚上我酒稍微喝的多了一点，就跟他表白去了，他呢也就直接接受了，没什么轰轰烈烈的过程。 哦，原来是这么个随随便便。 从那之后呢，我们就几乎天天的在一起，有时候为了去约会还把课给翘了。我们当时关系真的挺好的，不应该说是非常好。可是后来他突然没有征兆的就跟我提了分手。按说以前这女孩心情不好了或者遇到什么事儿了，这闹情绪发脾气之前我都能看出来的，可她提出分手的时候我真的是一脸蒙圈呢，我都不知道自己哪儿做错了，问她她也不说原因，就是想和我分。我求了她很久都没有用，所以啊最后在她毕业前的几天我们算是彻底的分手了。等到他去照毕业照的那天，我还见了吧唧的偷偷的去看他，结果我发现他竟然和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男人在一起，而且他们之间的动作还特别的亲密，彼此说话的那称呼，哎呦，一个赛一个的恶心啊。 你说的戴绿帽子就是这个？ 那还能是哪个？ 一开始我也不愿去相信，我心想不可能啊，他不是那样的人。后来我也是问了一大圈才明白，原来我就是被绿了。那个人是他以前去参加朋友聚会玩的时候认识的，而且那男的一直在勾搭他，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从头到尾一直蒙在鼓里的人只有我，我还傻傻的觉得是他真心的喜欢我，可结果呢？结果就是我只是他学生时代尾声的一个玩具，一个搭戏的。那个男的也就是他下一个玩具。我都怀疑是不是在他眼里我们这些男人喜欢他都应该是天经地义的。 哎，你有没有想过是不是自己哪儿做得不好啊？ 我哪儿不好？哎，钱我有，颜值我也有，那些坏脾气臭毛病我都改了，为什么他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后来我终于弄明白原因了。 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我变得没意思了呗，他觉得玩腻了所以才不要我的。不就是玩吗？谁不会呢？行，所以我也要玩，而且要玩一定要玩得够大，玩得尽兴。 所以从那以后你就在情场上开始玩弄女孩子了。 别把我说的那么恶劣好吗？我一没骗钱，二没骗色，三不破坏家庭和睦。再者说了，你情我愿的事儿能叫骗吗？ 你这个样子倒是让我想起了过去的一位客人，你和他还真挺像的。 怎么，他也被人绿了？ 那倒没有，而且他做的事好像也没你做的那么过分。 我做什么就过分了？哎，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强迫女孩的事我可从来不做，我跟他们之间不论发生什么事，那可都是你情我愿的。他们需要我去爱，去呵护，所以我就去满足他们咯。 好吧，主要是我觉得你的一些措辞会让人觉得你并不在乎他们。 我是不在乎。 你就打算这么玩下去？就从没想过再认真地对待一个人？ 刚刚就认真对待了一个，可是最后他还是成我前任了。要不我干嘛要到你这儿来喝闷酒解闷呢？ 哦，那这位又是什么情况呢？ 和他分手那天晚上，我一直在给他手机打电话，我想求他能回来，可他就是不接。后来他朋友打电话跟我说，他喝得烂醉如泥，叫我帮忙开车接他回家去。那时候他朋友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分手了。等我见到他的时候，他一身的酒气，还跟我说他真的很爱我，可是却不知道到底要怎样才能把感情延续下去了。他绞尽了脑汁去想，却已经找不到什么借口能让他再去原谅我。其实之前我明明有好多话想向他去解释，可是当他跟我说完这对话之后，我就真的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一切都晚了，晚了。我把他送回家之后就开车回去了，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哭。明明只有几公里的路，感觉却像是开了好几年。 哎，你到底怎么得罪那姑娘了，让她死活都没法原谅你？ 你真的要听吗？从我这个渣男嘴里讲出来的故事应该不怎么中听吧。刚才 不就污染了你半天吗？ 我从来不觉得客人讲的故事对我来说是污染，哪怕我不一定赞同他们的立场，而且我怎么觉得即便我不问你也一定会说呢？你啊，不是心里能藏住事的人，所以说说吧，这边让你难得认真对待的姑娘为什么又被你气跑了？ 我确实对不起她，我和她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在一次联谊活动认识的，她给我最初的印象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女孩，性格活泼不说，身材也不错，还有一张漂亮的娃娃脸。所以活动结束之后呢，我就立刻加了她的 QQ， 还关注了她的微博，然后就开始可劲儿的聊，还在想办法把她约出来一起玩。 一上来就穷追猛打呀， 因为我真的很久没遇到过感觉这么好的女孩了，真的。不过她是个慢热型，一开始对我还保持一定的距离，也不是每次都会回应我，可是等我们慢慢熟了，她就开始变得主动了。一开始是我约她，后来可都是她约的我。后来有一次也是出去玩的时候，突然下了大雨，我和她就随便找了一家店避雨，可能也是因为那时候彼此的感觉都到了吧，我就向她表白了，她也接受了，做了我的女朋友，然后我们就抱在一起看着外面的雨，安安静静的看了好久， 倒是还挺浪漫的。 这只是常规开局，其实呢我们两个是姐弟恋，她比我大几岁，真的像个姐姐一样的在宠我，我们两家也还挺配的，所以如果我不作，兴许有一天我们真能结婚吧。 你怎么作了？ 恃宠而骄了呗。我知道她越来越爱我，我也被她宠坏了，所以就开始得意忘形了。其实我这个人吧，你也能看出来，平时是有不少女人缘的。有一次她就为这事儿跟我吵了一架，她觉得我在其他姑娘面前不检点，我当时就很生气，我就跟她说，你看像我这么帅还有才华的男人招女生喜欢怎么了，我们本来就没什么，你这醋坛子非要在这闹，我也无话可说，然后我就摔门走了。 你怎么能那么理直气壮呢？哪个姑娘能受得了你这么说话呀？ 她就受得了啊。没过多久她就主动跟我来认错了，对我还是死缠烂打的。 这姑娘也是，所以之后你就更恃宠而骄了吧。 是，后来这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好几次，先是从她吃醋开始，到后来我们还会因为打游戏而吵架，再后来又因为工作上的应酬这些事儿。不过每次我都能给自己找到理由开脱，而且每次他都会原谅我，我甚至觉得每次吵完他都会更爱我。甚至到了我真出轨的那一次，我还在相信这次他一定会原谅我。 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刚才好像听你说过你对这姑娘是认真的。 我说过。 你对认真这个词儿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啊？ 你不用讽刺我，我知道我很渣。如果我说我跟那个出轨对象只是玩玩，跟我前女友才是认真的，你会信吗？好吧，我承认，至少在他提出分手前我确实算不上太认真，我也真没想到他知道这件事之后竟然会真的跟我分手。 突然了。 我怎么觉得这是必然的呢？ 对，必然的。他喝醉以后跟我说了很多，原来过去那些事儿他全记得，我做的每一件错事，对他说的每一句伤他的话，他全记得。他确实为我付出了太多，可我好像已经习惯这种付出了。我以为平时只要稍微对他好点，就能让他对我死心塌地的，直到分手以后我才明白，他跟别的女孩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他的。可是他再也回不来了，现在想想，我谈的每一次恋爱都是以悲剧收场的。我知道我有责任，所以啊，像我这样的人活该找不到真正的爱情了。 你知道问题的关键在哪儿吗？ 在哪儿？ 我用一杯酒回答你的问题吧。 这是你的鸡尾酒，忧郁的蓝色，倒是和我的心情挺搭的。这是什么酒啊？ 莎士比亚曾经在《罗密欧与朱丽叶》里说过一句话，我很想送给你。 什么话？ 这狂暴的欢愉，必将有狂暴的结局。不过，《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和你的不太搭，所以这杯酒的名字是莎士比亚的另外一部作品。叫做麦克白。 麦克白？ 对，它是由糖、柠檬汁、杏仁酒、蓝城利口酒和苏格兰威士忌调成的。 麦克白没看过，怎么他也是劈腿又被人踹了？ 麦克白本来是一个骁勇善战的大将军，本来深受国王的信任，享受着至高无上的荣耀，可是他最后却屈服于自己的贪婪和欲望，走向了堕落。他深爱的妻儿都因为他而死，最后他自己也沦为了孤家寡人。 孤家寡人，跟我一样。 你没发现你在乎的永远都是结果吗？却忽视了麦克白沦为孤家寡人的原因，就是贪婪和欲望。虽然你总说自己在认真对待，或者想认真对待一份感情，可我却从来没从你的讲述里发现你对感情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感。从你的故事里，我只感受到了你对自己的爱，却丝毫没有发现你对所谓喜欢的对象付出过什么。相反，你在不断地以异性缘为借口放纵自己的欲望，伤害着真正爱你的人，浪费着别人对你的信任。如果这样下去，你成为孤家寡人倒是一点也不意外。 那麦克白这样的人还有救吗？ 还记得我刚才送你的话吗？这狂暴的欢愉必将有狂暴的结局。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最终因为欲望而变得癫狂，失去了生命。我并不认为这世上其他的麦克白必然会走向这种结局，他们还有没有救，就看他们能不能从狂暴的欢愉中清醒过来，并且愿意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本故事原作黄冲，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彭鑫、陈光，录音